你这么做可是违反战场纪律的。 钟主任，我是在信了信了他，子弹在我这儿呢。刘司令，我总算是报了洞山战役这一箭之仇了。胡俊飞，解放军不上俘虏，老子今天给你留条生路，押下去。 是， 坐。 等一下啊， 刘伯承将军 就位喽。九飞先生， 败军之将何谓先生？ 败军之将也不比秦深嘛。你这位中国的古德里安坦克三级战的专家，今天为何成为败军之将，倒是需要好好想一想啊。 不，你送他去俘虏营，记住放下武器就要以礼相待。 是。哎呀，刘司令，你怎么坐着黄包车进了南京城了？ 陈根兵团还没有用上，南京就解放了。车马还没有过江，我们又认不得路，就只好麻烦这位肖师傅喽。 早在西柏坡呀，中央就任命刘司令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了。可是我们的市长还不知道在哪里办公嘞。 我们占领了总统府，端了蒋介石的老窝。 哎呀，刘司令，我看这仗是打得差不多了，我要像司令员一样坐着黄包车啊，好好的看看这南京城啊。 南京是个好地方啊，大江东去，虎踞龙盘，历来是屯兵习武之地啊。韩军呐、啊，全国解放以后，我要向毛主席请缨，在这里办一所军校，来当个教书先生。 当年我在红军大学上学的时候，你就是我的校长了。 我刘某人和教书有缘喽。 对。 铁宝山 有， 我看你应该进进学堂喽。 司令员，我是带兵打仗的，我还上什么学呢？ 你这个铁宝山，打起仗来像只老虎。可现在要把身上的虱子抖了抖了了啊！韩军呐， 哎， 你看我们上哪儿去啊？ 你是市长，我们跟着你走啊！ 哎，对 啊。哎呀，这到了家门口啊，反倒认不得家了。这个南京嘞，我光晓得一个总统府。好，我们就去哪儿？ 好。 哎，包三呐，你去通知一下蒋大总统，就讲他重金悬扑的刘飞伯承今天登门拜访来喽。 1950年岁末，由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学员。 你错了，我是西北来的嘛。 那不是你也老大哥吗？ 你好像是四爷的嘛。 啊，没错，我跟你讲，老蒋他也不抗消，几炮就打到海南岛了。啊，回头见啊。 哎，主子，你的包刀。 来，把这表填一下。这样。 哦、这倒。 哎，这。 哎，我说老同志啊，你帮我一下，把这个包打到解放军宿舍去啊。 好。 那坐下。哎，老同志，您还没登记呢。 好、啊，小同志、 啊， 我是工作人员。 坐来。 我怎么不认识？ 我也不认得你哟、 哦。我叫黄毛。 黄毛丫头，名如其人呐、啊。 不是黄毛丫头，是矛盾的毛。 黄毛，哦，你是文化教员，华严大学数学系的应届毕业生，今年21岁，对不对呀、啊？ 对呀，哎，您是哪个部门的？ 我呀，哎，就算个管理员吧。 坐来。 刘院长， 坐。 刘院长， 院长。 哎，啊、哦，李同志啊，我能帮你了啊。 我还知不到嘞。 好。韩军呢？ 哎，刘院长， 巴西洛夫顾问接到了。 哎，我们在码头啊等了半天，也不见个人影。哎，这位同志啊，他也是来上学的，我们就把他给捎来了。刘司令员， 敢有根。 刘司令员， 言外一别，是几年没有见面喽。 就是啊，怎么你们认识？ 老战友喽，南昌起义的时候就在一道。 当年刘司令员是参谋长，我是他的警卫员。 在撤离南昌的时候啊，他救了我。后来到了延安，他调到中央警卫团工作，我们才分的手。现在是军分区的副司令。